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1847年6月27号，在英格兰约克郡一个虔诚的牧师家庭里，一个乖巧听话的男孩出生了。他的名字叫史嘉乐，和他的父亲和哥哥一样，长大后史嘉乐进入的也是神学院。本以为自己学的是希伯来语，今后会被分配到中东，可由于一笔500磅的定向捐款，为了向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27岁的他就来到了遥远的中国。在1844年望夏条约签订以前，洋教是不能在中国公开传播的。不过在条约签订后，传教士们依据条约的保护，大规模的陆续来华。那时候中国天主教属罗马梵蒂冈教皇所管，组织统一，活动范围多在乡村，而由于基督教派系众多，各自为政，他们侧重城市更多些。和不同门派的众多传教士一样，漂洋过海，英国年轻的牧师史嘉乐从上海登陆中国，辗转在烟台上班，去山西赈灾，近10年的中国各地生活后，他的中文水平已经达到可以独立进行布道的水准了。1883年，史嘉乐作为英国圣公会华北教区的主教来到了北京。为了更好地控制蒙藏地区，表面上清朝统治者放弃了自己的萨满教，转而大力推崇藏传佛教。同理，史嘉乐神父所在的英国圣公会也是因为英王亨利八世为了摆脱罗马天主教廷的控制才发展出来的既大公又改革的基督教新教教会。晚清朝廷是昏庸无能，但并不傻，更何况是为了自己的统治大业，所以紫禁城是不可能也坚决不会支持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由于矛盾明显，文化差异太大，再加上躲在洋人身后的洋枪洋炮咄咄逼人，出事这是在所难免的。1899年肥城教案爆发，中国大刀会砍了西洋传教士，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镇压了义和团，可没成想大清国弱，屡被人欺，慈禧的算盘是利用民间的义和团来打击洋人的嚣张势力，就算战败了也可以拿义和团垫背开刀。 在清政府高层的暧昧态度下，虽然打洋兵的战绩乏善可陈，但被义和团扑杀的传教士及家属却高达数百人。1900年5月，义和团冲进了北京城，在首领大师兄的率领下，一天之内烧了十余所教堂，其中英国圣公会位于荣县胡同的传教大院就被完全破坏，财物损失一空。虽然众多教堂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但是随着事态的渐渐平息，洋人的势力反而越来越强大了。1901年之后，北京地区加入教会的人越来越多，借着传教的大好时节，也是为了纪念一位为了英国圣公会做出不懈努力的女修士冉志熙，在北京战后的废墟上，史嘉乐神父开始计划修建新教堂。首先是选址，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大城市里的寺庙道观都是临街而建，招牌明显，进出方便，看着就让人那么放心，所以教堂新址就选择了一块位置相当不错的地方，今天的铜陵阁路。本来此处宅院的主人叫殷科廷，刑部做官，八国联军进城的时候殷家全都逃走，于是这块无主之地就被圈下了，拆了旧房子开建新教堂。听说后来殷家人回了京城索要房产，圣公会就开了卖房的契约，给了8000两银子了事。新圣公会旧主堂从1907年的3月开建，半年后落成。史嘉乐不仅是设计师，也是工头，全权负责了新教堂的建造。有意思的是，由于中国的工匠并不能理解西方的图纸，而传教士们也很难理解中国工匠们简单的、差不多的、商量着来的干活风格，所以在看到建好的教堂后，史嘉乐也不确定这混搭的风格是哪来的。的确，建筑风格很难定义了。在这座西方教堂的屋顶，居然建造了一个中式六角重檐亭子的小钟楼，还有一个中式八重檐亭子的采光天窗。至今，这两个中式亭子的屋顶建筑保存非常完好。夏天去看的时候，除了玻璃有些破损，门窗显得老旧外，其他无恙。据说史嘉乐这样设计是为了采光和提升整体高度，但后来梁思成在见到这座教堂之后说出了真相，减少中外隔阂。1937年，日本军队炮轰宛平城，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后，圣公会的传教事业也随着时局动荡一落千丈。待到北京和平解放后，顺应时局，1950年起，圣公会教堂也开始了革新运动，在礼拜堂门口还张贴了巨幅对联，庆祝圣诞，勿忘革新运动，欢庆佳节，努力自养自传。院墙上挂着大红标语，庆祝圣诞，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过好景不长，自文革开始后，铜陵阁路上的这座圣公会教堂作为礼拜场所的使命就彻底结束了。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变成了北京电视技术研究所的储存仓库。不过既然是仓库，就没有了被拆掉的理由。沉寂许久，直到1997年，一位中英混血姑娘杨赤和她的美国丈夫杨达悟租用了圣公会教堂作为办公场所，开办了塞翁信息咨询服务公司。他们自投资金，花了一年的时间对教堂进行了彻底的保护修缮和改造。因为他们夫妻俩一度破败沦为仓库，差点被拆除的教堂终于基本还原了它最初的美丽。为什么会租用一座废弃的教堂而不是写字楼？为什么还要跟文物单位谈判，费尽周折让破败的仓库作为自己公司的办公地点？这里面还有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杨赤的父亲就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大师杨宪益，出身天津名门，祖父点过翰林，父亲曾任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家境优渥的杨宪益在牛津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位美丽的英国姑娘，中文名字叫做戴乃蝶。戴乃蝶的父亲也就是杨宪益的岳父戴乐仁，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年轻的时候曾到过中国当传教士，并且任职过燕京大学，也就是北京大学前身，首任经济系主任。美丽的戴乃蝶1919年就出生于中国，七岁之前她都一直生活在北京。突破重重阻碍，婚后有着好莱坞电影明星般面容的戴乃蝶跟随丈夫杨宪益回到了中国。 尽管经历了动荡的时局，双双入狱，而且他们唯一的儿子杨业也受到牵连，杨宪益与戴乃蝶夫妇二人还是创造了中国翻译史上的奇迹。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蝶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聊斋、老残游记以及全本的儒林外史、红楼梦，是他们让全世界了解了中国的那些经典著作。1999年戴乃蝶去世，十年后2009年杨宪益老先生去世。不难理解，这座百年教堂对于杨老先生一家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他们家人的努力，今天的铜陵阁路上将不会有这座美丽建筑的存在。据说由杨宪益的女儿杨赤开办的塞翁公司租期到后，教堂被一家国内的建筑设计公司续租了。上次和一个同事跑过去转转，发现教堂已经变成了一座时尚创意活动中心，当时里面还搞着一个关于建筑材料的活动，挺热闹。和教堂共处一个大院的还有一家快捷酒店，人气也颇旺。在铜陵阁路的人来人往中，你仿佛可以看到在清光绪33年，也就是1907年的那个冬天，60岁的圣公会主教史嘉乐和你一样，也站在这个位置上驻足看着这座刚刚建成的宏伟教堂。眼前一个金发碧眼的美丽小姑娘拉着爸爸戴乐仁神父的手，穿过刻着此诚真主殿此乃天上门对联的山墙大门，安静的和那些聆听的人们并排坐在长长的椅子上。那束从中式亭子的六角天窗里射下来的阳光暖暖地落在身上，也扎根似的照在每个人的心里。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城隍两字最早出现于周易泰卦，说文解字里，城以成民也，黄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黄。所以城和黄分别指城墙和护城的壕沟，而城隍就是传说中主管城池的保护之神，地位仿佛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城邦守护之神，雅典娜之于雅典，或者圣乔治之于英格兰。曾经听说在城隍信仰的研究里，学术界争议最多的就是最初的城隍是谁。根据文史专家们的不完全统计，清乾隆年间北京的四观祠庙就有关帝庙、观音庵、土地庙、真武庙、火神庙、白衣庵、伏魔庵、天仙庙、武圣庙、地藏庵、三官庙、武圣庵、三元庵、娘娘庙等等。其中关帝庙和观音庵每个都上百座了，要想保证神仙们谱系完整，出身形象祭拜形式标准统一，在非工业化时代是完全不可能的。历来物以稀为贵，跟以上列举的各类数量繁多的民间机构相比，由于带有皇家官方认证的属性，城隍庙数量一直就不多。据统计，清末京城的城隍庙一共只有七八座而已，如果除去远郊区县和紫禁城角楼里的颇有些规模的，就只有四座了。都城隍庙、宛平县城隍庙、大兴县城隍庙和江南城隍庙。一次飞机上翻时尚类杂志，偶然看一篇文章说，北京宛平县城隍庙的遗址在卢沟桥，路不远，希望大家周末可以去自驾游。看来白纸黑字的东西也不能全信，时尚写手逗逗女文青们开心就好了，千万别写沾边历史地理类的东西。跟今天北京的区县划分完全不同，今中都时期的北京分为两县，东边的是大兴，西边的是宛平，两县辖区以中轴线为界。元明清后来也一直沿袭这个规制。宛平县的管辖范围非常大，县衙公署设在地安门西大街，也就是今天的东官房胡同二环路里面。直到1928年宛平县衙才迁到卢沟桥。按照阴阳互补相生的道理，属阴的宛平县城隍庙就在属阳的宛平县衙公署对面， 大约就是今天中国妇女报社齐鲁饭店的位置。和西边的宛平县位置相对应，大兴县衙署就在今天东城区交道口，不过原来的衙署今天已经变成了东城区公安分局，在功能上还是有点一脉相承。直到1928年直隶更名河北省，京兆尹没了，大兴县衙署也迁到了黄村，而大兴县城隍庙就位于今天东城公安分局大楼的对面。其实这座城隍庙的总体建筑格局没被大规模彻底破坏，解放后山门封闭，城隍庙就改成普通居民区了。京城的城隍庙虽然不多，但在过去的每年农历五月初一，两县的城隍爷都会走出溜达一圈，说是走出来，其实就是信众们抬着城隍爷一直走到今天金融街的都城隍庙，举行完一个参拜礼后再被大家抬回去。据说当年在城隍庙里最值得大家看的就是火炮，泥塑的钟馗腹内中空变成一炉膛，炉内填煤，傍晚生火，先是七窍生烟，黄昏后火势变旺，熊熊火焰自判官的眼耳鼻口喷出，长可盈尺，故称火炮。庙会期间每天傍晚生火，午夜后方才停息。今天已经是看不到这景了，北京最后一次举行这种传统城隍庙会记载是在1949年。除了以上的两座县级城隍庙，在北京南城还有一座地位更高一些的江南城隍庙，位置就在宣武门外南横街东口外路北。这个街上曾有三座并列的小庙，东边是为天齐庙，西边是三官庙，中间的就是京都都城隍威灵宫庙。庙前街曾经被称为城隍庙街，到了1965年地名改为南横东街。2002年南横东街东头偏北偏南口进行微改，江南城隍庙也进行了迁建，新的城隍庙位于黑窑厂胡同的三圣庵边上，庙门山梁上提着京都都城隍威灵宫庙。在北京为什么偏偏叫江南城隍庙呢？比较了各种解释，流行的说法是出生在安徽凤阳二郎庙里的朱元璋对于土地爷的上级领导城隍爷非常崇拜，自打当上皇帝之后就在全国各地册封城隍庙注册品级。后来靖难之役，燕王朱棣打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这个江南城隍庙就担负着祭祀江南省，也就是南京的作用。据说当时的南方人如果客死在北京，都要到这里来报到领个票，由城隍爷发给一张盖有大印的禄条，否则这游魂就回不了江南了。这座城隍庙非常难找，不过在过去故事多得很。道显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十月初一日江南城隍庙庙期，以妓院中人烧寒纸之后也，此地附近就是风月云集的八大胡同，青楼女子常来庙里向城隍爷哭诉自己的不幸身世。今天在北京您能近距离接触到的城隍庙风采只有都城隍庙了，这个好找多了，就坐落于西城区城方街，也就是金融街的中心，在众多银行、基金、保险、投行的高楼环绕下，这座700多年的城隍庙虽已经不复当初的规模，但依然顽强地存在着。都城隍庙始建于元代至元七年，也就是1270年，此地原是金中都城外的一座古庙，因为大都城集城已有明神之主请立城隍神庙，故而选都之昆方一隅，命少府都公建城隍庙，其名为右圣王灵应庙，明永乐年间重修。都城隍庙内的香火极盛，除享受人间的供奉之外，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还要接受大兴宛平县城隍的朝拜，也就是城隍出巡。至清朝末年，都城隍庙渐渐荒废，住在周围的群众也是顺手牵羊，石碑、木材、物料能拿就拿。不过直到民国初年，都城隍庙的香火还一直算是旺盛，庙会也曾经热闹过一阵子。新中国成立之后，水利电力出版社将庙宇改建成了一个印刷厂，城隍大殿和配殿就变成了印刷车间、制版车间、铸字车间。1984年， 后殿寝祠大殿仅存的五间房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11月，金融街启动都城隍庙的百年大修计划，拆除周边的违法建筑，更换木构件，也将殿内的水泥地面换成了磨砖对缝的青砖。至此，今天这座都城隍庙的真容得以部分重现。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我常去潭柘寺，有一回碰巧听见我身旁一纹身大哥跪在送子观音面前暗许自己财源广进。哎呀，没救了，观音姐姐就算想帮你，他们也是各管一摊，爱莫能助啊。财神的队伍相当庞大了，先不说国外，光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财神就够您认一阵子。简单的说，国内天庭主管金融经济，尤其是开办个人理财业务的神仙们，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正财神，吃皇粮的，比如赵公明、关羽、比干、范蠡等等。这一类的财神爷特点就是历史悠久，信众极多。不过正财神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太过高大上，普通人很难有亲近感。再来看第二类，是偏财神，比如五显神、五路神、力士仙官、招财童子等等。偏财神的特点也很明显，首先是他们在神像里的位置都不在中间，还有呢，就是手里拿着金元宝什么的，在正财神的边上伺候着。某种意义上，偏财神有点像正财神的助理和秘书。再来看第三类，第三类叫做准财神。准财神呢，有点像混迹在各级财神企事业单位的临时工，没有官方财神的正式编制，当然他们也会给人们带来好运，也担当部分财神的职责，所以民间也将他们看作财神的化身。代表人物就是撒钱济贫的刘海蟾或是金蟾。可别小看黄金蟾蜍，财神们也是会法术的，幻化成动物那也说不定。至于最后一类，就是活财神，代表人物石崇、沈万三，这就不多解释了，都是当时人们心中的致富偶像嘛。可见财神们的出身是挺复杂的，有的是文官，还有的是武将，有的是传说人物，有的呢是绿林豪杰。尽管说英雄不问出处，可迷信的人说了，您一定要拜对，否则进错了山门上不对香，这事儿就办不成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京城的财神庙有很多，比如五显财神庙、黄瓦财神庙等等。这些财神庙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董斌所著的《九门内外》，本书已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演播王一，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北京拥有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纸上得来终觉浅，